第25集，这座城市确实兴盛又热闹，每个人都有雄赳赳的姿态，每个人的生活也都忙碌喧闹。车上，马炳元对傅云宪说：“ 老红要出来了。” 傅云宪嗯了一声，似乎对此无动于衷。 当年你和胡四爷设了局，夺了人家产业，还把人全家都送了进去，大哥都吃了枪子儿。如今他要出来了，四爷让我提醒你，这姓洪的在号子里的时候可着劲儿的表现，争取减刑，就是为了报复你，你可得当心点。 马炳元是忧心忡忡，傅云宪却毫不介意。他问马炳元：“ 管这一带的熟不熟？” 马炳元是地头蛇，这点能耐自然是有的，点头道：“ 不是小弟托大啊，这一带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儿。傅爷有什么大事儿？”“ 不大。” 傅云宪的目光自热闹的街景收回，又落在自己腕上的那个护身符上。“ 刚才那儿外头有个老头摆摊卖旧货，你给他在古玩街里弄个位置。” 身处这世的这几晚，每晚傅云宪都谢绝一切健康或不健康的消遣，在自己房里插着耳机，靠在沙发上听助理汇报所里的情况与一些案子的进展。许苏就坐在他的身边，这是常态了。无论是多大的案子，傅云宪从不避讳许苏，就是徒弟也未必有这么亲。灯光下，傅云宪闭着双目，因晚餐时多喝了两杯，身上的酒气与香水味在纠缠中不断蒸腾，十分沁人心脾。许苏仰着脸看着傅云宪打电话，他说话时眉头微蹙，沉默时嘴唇轻抿。这么一个强悍无匹的男人，仿佛沙场上的将军，杀气腾腾，无所不能。对于工作时的傅云宪，许苏心中既存敬意又生畏惧。挂了电话，大概有案子要熬夜，傅云宪突然说：“ 来段霸王别姬提神。” 许苏摇头，张口胡扯：“ 我不会。” 傅云宪根本没睁眼。“ 让你唱你就唱。” 傅云宪喜欢听戏，也喜欢自己唱两句，偏好京剧儿，尤其是那类乱世枭雄。如果唱曹操与杨修，那傅云宪是曹操，许苏是杨修；如果唱霸王别姬，那傅云宪就是霸王，许苏就是虞姬。反正这傅大律师就像军阀老爷养戏子似的，非逼着别人陪他玩票。起初傅云宪吩咐文俊给许苏报了一个京剧培训班，许苏去过两回，第三回就死活不肯去了。再嫩生的长相也架不住混在一群七八岁的娃娃中间，他嫌丢人。后来傅云宪托了关系，居然安排他成了一位京剧名伶的入室弟子。许苏虽然毫无戏曲根基，但胜在人足够聪明，灯草蘸油一点就亮，竟很快学得有模有样，古外行是够用的。对于傅云宪各种不太寻常的癖好，许苏无数次怀疑老东西有点心理问题。毕竟刀头舔蜜这么些年，表面有多风光，背地里就有多艰险。一介无后台无内幕无背景的平民，哪儿那么容易走到而今这般人皆敬三分惧三分慕三分的地位？鬼门关前都晃悠几遭了，不发泄发泄成吗？许苏对此的理解十分深刻，也常常自诩： 要是没我这些年在老东西身边敲打提醒，他早就不知道被枪毙多少回了。 这话是真的，只不过傅云宪猛虎在心长刀在手，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一朵四时不凋的蔷薇，许苏对此持保留意见。 劝君往饮酒听渔歌，解君忧闷勿婆娑。 许苏瞎想了一通之后，还是乖乖地唱了，功架十足，声音特别清亮，悦耳的要命。唱到一半，许是时间太晚，许是傅大律师已经听满意了，他站起身吩咐道： 我走了，你闭眼睡觉。 许苏突然想起傅云宪以前也这么说过， 就在他们一起坐火车去给许文君翻案的时候，两人同挤一间小旅馆的小房间。傅云宪自己熬夜赶材料，见不得许苏陪自己一块熬，就常把他扛在肩上又扔在床上，说闭眼睡觉。这么想着，许苏真就听话的闭眼睡觉，直到听见门被关上而脚步声渐远，他才自黑暗之中再次睁开眼睛。许苏既快活又伤感，前秒还在为自己的计划得逞而沾沾自喜，后一秒又感悲从中来。他敬这个男人，他也畏这个男人，两种对立的感情决裂了这么些年，他早已经分不清了。回到 S 市之前，许苏就打电话让韩建接了程烟的代理，程烟已经无退路了，只能信了许苏说的傅云宪会在幕后指挥。韩建简直受宠若惊，一天一个电话地向许苏汇报情况，每回必说自己夜夜失眠，兴奋坏了。回去之后，许苏又跟韩建在电话里约了一个碰面时间。对于韩建这种底层的律师，接到这样的案子无疑是出门捡钱的好事儿。许苏酸得厉害，找茬骂他， 你这呆子，好好准备着，别给我输丢脸。 没两天，韩建就来了军汉所，带着他的搭档律师一起来的。许苏带着笑去迎人进门，旧友相见，当场翻脸。和韩建一起来的居然是庞胜男，那个横刀夺爱勾人以醉的庞胜男。在庞胜男睡了白静之前，许苏一直以为自己会和白静步入婚姻的殿堂，共育儿女，以及共同赡养一位母亲。这里的母亲不是指苏安娜，而是白静的母亲顾天凤。顾天凤是个能干的女人，虽然目不识丁，却靠一双巧手撑起了一个家。清晨起来烙饼卖早点，中午就炒菜送盒饭，每天忙得热火朝天。那时许苏常去白家帮忙，顺便蹭饭。但苏安娜不喜欢顾天凤，她自己是大小姐出身，嫌顾天凤贫穷粗鄙，从来没有给过对方好脸色。顾天凤也是个大气的女人，懒得跟苏安娜计较，一如既往地善待许苏。她知道苏安娜在伙食上特别亏欠儿子，时不时就会朝许苏手里塞点新烙的饼与卖剩下的荤菜，有时是鸭腿，有时是猪脚，她总嘱咐 她男孩子长个儿的时候就应该多吃点，不够家里还有。 她是真的喜欢许苏，而且她也是唯一一个支持许苏当律师的人。有时苏安娜疯得厉害，是真的抄菜刀要砍亲儿子，顾天凤就让许苏躲在自己家里做功课。他自己的儿子白墨一点读书的本事也没有，能考上中专都是祖上荫庇，许苏却是这个破贫民窟里读书最好的一个，最有希望考上一本大学。考上一本大学意味着将来会有出息，鸡窝里飞出金凤凰，顾天凤真心为这孩子高兴。